要献给我，难道我不接受？如果跟我做个自信友，我依然点点头，我一样肯接受。 我已经找回头，我已经找回头。